据首尔媒体报道，南朝鲜各阶层旨在严惩朴槿惠逆贼集团的斗争，10月29号在全境一起展开。斗争由2016民众总动员斗争本部和各地区市民团体主办，在首尔到济州岛的南朝鲜各地进行，有中高等学校学生、大学生、教师、工人、农民、在野党议员、家庭主妇、老人和父母带领下的儿童等无数群众参加。在首尔举行了民众总动员集会，团结愤怒，朴槿惠下野，有50000多名男女老少参加。南朝鲜当局出动72个连、8000多名镇压兵员，在社区各处造成杀气腾腾的镇压气氛。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烛光集会上，有各阶层市民和学生做了发言。集会结束后，参加者朝着青瓦台举行了游行示威。接着，示威群众在世宗文化会馆前又举行了集会。